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今天早晨阳光明媚，所以呢我就想起了今天早晨我们俩的一个约定。 应该是昨天早晨阳光明媚吧。今天早上你在哪儿看见阳光了？ 啊，对，从来 想什么？ 昨天早晨阳光明媚，但是我就准备把这首 昨天晚上月光明媚 月光明媚，然后我就准备把接下来的这首歌曲送给我们俩，今天当一首战歌好了。 哎，对，昨天在结束的时候那一首来自朱主爱的好想你我们已经提前 battle 了一小段。那么今天周四也是早安音乐秀 battle 日，今天早上一开始呢先用这首歌曲来叫醒各位的耳朵吧。 想把我唱给你听， 把我唱给你听，趁现在年少如花，花儿尽情的开吧，装点你的岁月，我的枝桠， 谁能够代替你呢？趁年轻紧紧的爱吧， 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我们在一起吧。 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 把你纯真无邪的笑容给我吧，我们应该有快乐的幸福的晴朗的时光。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 用我炙热的感情感动你好吗？岁月是值得怀念的，留恋的，害羞的红色， 谁能够代替你呢？趁年轻紧紧的爱吧，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我们在一起吧。 留恋的，害羞的红色。 心的爱吧，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我们在一起吧。 曾经无数次我在中午和下午听到这首歌曲，但是早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感觉意境会不一样，因为今天呢我完全没有听歌曲当中所蕴含的那些意思，而是一直在想什么时候要接下来开始咱们俩的这种唱歌 battle 啊。 在这之前应该还是要看看大家的签到情况啊，不过要跟各位道歉，因为最近我们早秀这个后台在更新新版本，所以一直不太稳定。比如说大家反映的说，哎，怎么不是7点钟签到，凌晨12点就可以签到了，包括这个签到的积分的什么情况。耗神正在加紧的紧修当中，所以大家留几天的时间哈。 嗯， 那么公平起见呢，我们这两天就不跟大家公布一下签到前十名了，因为大家都是凌晨签到的，为了鼓励大家早睡早起，所以凌晨12点钟签到不作数了。 是啊，不作数。昨天半夜12点签到那人怎么办、啊？ 所以你是昨天半夜12点爬起来签到的那个吗？ 我是准备签一下，但是我后来想那天我签了一个，还占用了大家的名额，算了哈。这种又当裁判员又当这种运动员的事儿，咱们就不做了哈。 嗯，跟各位抱歉一下了。那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究竟如何呢？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今天早晨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7.3度，受到东移高空槽的影响，大家可以感觉到了。早出门的朋友发现天空的云量比较多，天气转阴了，大部分地区可能还会有小雨或者零星小雨，气温下降比较明显，所以大家外出的话要带上雨具，注意添衣保暖。嗯， 所以刚才我上来就说今天这个天气晴好，有大太阳。 对， 我刚才觉得是一种形容词啊，就是形容自己的心理。继续来看一下具体情况，今天白天的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呢有小雨或者是零星小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16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呢，阴转晴天，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70%啊。 嗯，那昨天晚上在下班的时候啊，包括傍晚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从由西向东方向开车的，会看到天空中挂着一轮特别大的月亮。 嗯， 哎，昨天真的是满月，看到月亮，你有没有想到一个人呢？ 想到谁？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哦，你刚才一说你的时候，我一下惊悚了一下，我在想，你看到月亮想到了我啊？ 啊，不，对啊，好大的月亮啊，好像郭鹏的体型。 什么乱七八糟的？是的啊，这个所以呢，大家可以这个，我觉得今天也可以，15的月亮16圆嘛，应该是 昨天是农历的16号。 对对，是的是，所以昨天应该能够看到一个特别大的满月。但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这么一个话题，其实这个话题呢是最近在微博上比较热场的一个话题，有一个叫这个爱三川大叔啊，他在微博上问了一个灵魂拷问，说，哎，静瑜啊，谈恋爱的时候最舒服的状态是什么样的？你想象一下。 这应该就是亲亲抱抱举高高吧。 你也说的太直接 了 吧。对啊，但我觉得 他你看看，我看到月亮都会很自然的想到你问我爱你，就甜蜜的感觉才是谈恋爱的感觉、啊、 但这个跟亲亲抱抱举高高啊， 甜蜜啊， 是我还是有点不能接受这种形容词。但是呢他是这么说的， 所以你谈恋爱的时候不会亲亲抱抱举高高吗？ 我 哦，你被举不起来啊，但是你是举别人的呀。 哎，真的，我谈恋爱的时候我要跟别人说亲亲抱抱举高高，对方会什么反应？ 对方说我举不起来，我放弃。 三川大叔是这么说的啊，他说他觉得是不费力。哎，不费力跟你说的果然一样，不费力就举高高了，是不是、 嗯、 他说不费力，因为呢不需要刻意的去讨好对方， 不需要刻意的亲亲抱抱，就看到对方就想亲亲抱抱啊。怎么样，你看我说的很有道理吗？ 哎，疯了，我今天我们从来没有呢。你说 这 话我会脸红，好奇怪，你知道吗？两个人呢，如果顺其自然的舒服一段情，一个人会让你耗费巨大的精力来取得的话，那注定不能陪你到最后了。所以两个人最好体型差不多，很好举。 不是这个意思啦，就是说呢，如果一段感情一个人啊，得让你费尽苦心的去经营，比如说网上有很多的什么斩男攻略呀、啊，迎男而上啊等等的这种方式，让你去耗费巨大功力来取悦，那注定他不能陪你到最后了。 是的， 所以两个人在一起不需要刻意讨好，要顺其自然的舒服才是谈恋爱最舒服的状态。 哎，这就顺出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今天呢把这个外延稍微扩大一点哈，那就不仅仅局限在这个谈恋爱当中了。我们今天互动话题是，你在生 活当中最舒服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不费力啊，也是不费力啊。如果说生活让我去耗费巨大的精力来取悦的话，已经注定不能陪我到最后的这个生活。所以这么舒服不费力的生活应该就是躺着吧。 对，这就是我的答案。所以咱们把答案异常的一个一致。来，听到的是来自赵永新，躺着。 真是大有前途，我就躺着，为四两拨千斤的大任务，我就躺着。真是大有天赋，我就躺着，就躺他一个天翻又地覆。我躺着谈起个恋爱，不是谈恋爱的那种。我躺着点起个小菜，不是扎满的那种。我躺着发个轻描淡写，不是会无聊的那种。我躺着躺着也帅，你不喜欢我的那种。躺着这不只是一种体验，生活就是你的邪念，不信你闭上眼跟我一起躺着，来我们一起躺着，舒服吧，绝了都。我就躺着开始，躺着结束，躺着跳舞不分横竖，躺着看天花板就是我的蓝天，慢着都灭了，我先许个愿。我躺着舒服，享受新的高度，龟兔赛跑轻松打破记录，躺着是生命最好的礼物，生命在于静止，躺着仰望着下，躺着心跳必须在。我躺着舒服，这多美好，不多不少。我躺着心如沙发的弧度，躺着放空，我就躺着，真是大有前途，我就躺着，为四两拨千斤的大任务，我就躺着，姿势大有天赋，我就躺着，就躺他一个天翻又地覆。我见到你就躺着，你说的我也躺着，初次见面就躺着，连说再见也躺着。我站着躺，坐着躺，跑着躺，跳着躺，我趴着躺，我哭着躺，笑着躺，吵着躺，闹着躺，我哼着躺。女士们先生们，我就躺着，真是大有前途，我就躺着，为四两拨千斤的大任务，我就躺着，姿势大有天赋，我就躺着，就躺他一个天翻又地覆，就躺着。 喜欢这个歌词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的听啊。 我虽然给大家推荐了这首歌曲，但是我没想到他能躺到这种程度，你知道吗？ 我就躺着，生命在于静止。 对，我就躺着，我见人还躺着，然后我昨天躺着，今天躺着，明天还要躺着。 对， 我就躺他一个天翻又地覆，你就干脆不起来了是怎么样？ 不行不行，不能在大早上啊，特别是北京时间的7:14给大家灌输这样的理念。 是， 但是呢，今天想在上班路上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各位在生活当中觉得最舒服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哎， 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想一下啊，现在其实已经看到很多人的答案了。比如说阿乐呢，就深受刚刚的这首歌曲的影响，觉得躺着就挺好的呀。 对 ，Messi 呢，直接把躺着又发挥到了一个新高度，葛优瘫。 可以的。 葛优瘫在哪儿啊？ 太子跟我们说，生活当中最舒服的状态，可能就是选一部喜欢的电影，然后再倒上一杯酒，来点下酒小菜，边吃边喝边看，真滋润的。 听着好像就不错。糖糖呢，则是说的， 哎，我吃着火锅唱着歌，只要不被马匪劫了，我就很舒服了哈。 哎，这好像是电影当中的台词啊。 是的， 但是吃着火锅唱着歌，好像也被很多人就奉为是生活当中非常舒服的一个状态的。 但说实话，我每次去吃火锅的时候，都想看看谁在唱歌，但是每次都没有看到。 你知道有些现在 KTV 里面是带餐的， 嗯， 但我一直在想，什么时候 KTV 里面可以涮火锅，就太完美了。你想想，麦霸们去唱歌，然后呢，不是麦霸的这些人吧，就在旁边涮火锅，大家互不影响，而且人生当中最有乐趣的两件事情结合在一起， 怎么就不影响呢？我唱歌的时候感觉这味儿，姐这也太味儿了。 不，你闻习惯了，你就不觉得味儿了，对吧？只有你在出门再进来的那一刻，你会就嗯。 大家说，哎呀，欢迎来到今天的火锅城唱歌啊， 挺棒的。 棒的 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商机哎。完了，我告诉大家了，我是不是有人会抢占我想法？ 你们这个火锅城很有意思啊，就是还能唱歌，还能亲亲抱抱举高高，对不对啊？ 不不不，我是要开一个 KTV， 然后在里面提供火锅服务。 啊，对对对对对对，这是主营的是 KTV 的业务。 毕竟我中华小曲库， 行行， 今天还要跟你 battle 一下。 行行行行，静鱼，行行行行啊。白话说啊，我是一个二年级的小朋友，我最舒服的时候就是做数学题，我最喜欢做数学题了。 这个阿姨给你跪下了、 啊、太厉害了啊， 此生还有见到过这么喜欢数学的人，也真的是活久见。 那但是我觉得白话小朋友有可能这个在未来可能真的会钻研一段时间的数学，然后你就发现 KTV 吃火锅什么的也挺有意思的、啊、 不不不，我从小就真的羡慕那些能够真正从学习当中获得乐趣的人。 我小的时候有 是吗？ 但是小的时候，后来那个初中以后就发现什么这个踢个足球打个篮球也挺有意思的。 我在一段时间会有，但随着难度逐渐加大，就我发现自己 handle 不了，就是控制不了，做不了，或者说有挫折感的时候，就会觉得说、 嗯、 哎呀还是算了吧，就不舒服了。 哦、 所以还是会需要得到满足感才会觉得很舒服。 对，所以呢，你看舒服不舒服有的时候跟你自己的心境或者当时的状态也有关系、 嗯、 刚才说到了吃着火锅唱着歌，因为吃火锅吃爽了嘛，所以一定要唱点歌，这个时候感觉会非常舒服，对不对、 嗯、冬天吃火锅爽这首歌听过吗？ 还有这么一首歌， 就是阿雅的火锅爽啊。 你果然是中华小品，阿雅还唱过火锅爽。 对啊， 我只记得他的搓冰进行曲 啊。对， 他是准备把夏天吃的和冬天吃的都结合一遍，是吗？ 就所以你看中华小曲库今天跟你要 battle 一首英文歌。 这就是我的心机了啊各位。 你还找了一首男生版本的，调那么低、 哎、是的，非要扳回一城的感觉啊。 但小曲库没再怕了，所以今天早上七点到九点锁定早安音乐秀，待会儿看静鱼跟月月鸟小哥哥来歌曲 K 歌打 battle 了。 You're ready? Tell me about it，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You're right. see no evil. Get it, baby, hope you catch it like T.O. That's how we roll, my life is a movie and you just T.V.O. Mommy got me switching like a dreadlock. She don't wrestle, but I got her in a headlock. Never, never do make a bedrock. Mommy on fire, red hot. Bada bing, bada boom. Mr. Worldwide as I step in the room. I'm a hustler, baby, but that you knew. And tonight is just me and you, darling. 来自阿什尔以及 Pitbull 带来的这首单曲，名字叫做 DJ Got Us Falling in Love。 这样一首歌曲呢，好像刚才跟你说好有点像国内那首歌曲， 如果我是 DJ 你会爱我吗？ 哎呀，不行不行，好俗好俗。但是这个 Alice 说，这首歌曲一听的时候感觉好像在玩 QQ 夜店似的，当年的这个游戏当中其实是有这个来作为他的当时的这个夜店背景的这个主题单曲了哈。 嗯，提到玩游戏，玩游戏也是生活当中非常舒服的一种状态啊。 嗯， 想想啊，凡人的工作，哎呀，老人的课业都不用去做了，然后这个时候沉浸在游戏世界当中，嗯，真舒服。 但是龙腾天下刚才呢，对我们刚才的这白话呢是做了声援，他说我觉得做奥数题很有意思呀，尤其是奥数题解出来之后感觉真的超爽。 是啊，解出来的时候真的是超爽， 解不出来的时候呢 这真的是很有挫败感啊。 是当时其实我觉得我当时奥数比较好的时候，就是我比较喜欢数学的时候， 嗯， 后来我因为我遭受的挫败感越来越多了，我就去打篮球去了啊。 那就所以那现在后来投篮就投不进了之后然后就去改其他的运动了， 对，改成这项运动嘛。你看这昵称不是说了吗，最舒服的肯定是在游泳池里泡澡啊，对不对？月鸟老哥， 对呀，啊，月鸟老哥的一大习惯就是游泳池里泡澡啊。 我最近已经不怎么去游泳了， 只要他不在澡堂里游泳我觉得都可以接受。 澡堂里我当然不会游泳我进去的时候那水就应该下去一半了吧，估计啊。 我们来看看哈，还有 A186 跟我们提到了，其实是大多数人的一个答案，就是家庭和睦，时间自由，财务自由，这就是最舒服的状态了。 对，那刚才呢这个悠然呢也把这样的一种观点呢是总结了一下，他说睡觉睡到自然醒，数钱数到手抽筋儿。 哎，这真的是很多人的一些想法了。 但我觉得真的有点做梦啊你都睡到自然醒了，醒来以后第一件事是数钱，钱是怎么来的，对吧？ 就很满意，很开心，躺着赚钱啊！ 是，真的是躺着赚钱啊！ 崔小宝跟我们说，最舒服的事情莫过于和喜欢的人过顺其自然的生活，做喜欢的事情， 嗯， 饱含哲理，但是说的非常对哦。 对， 因为 Dr. Zhao 也跟我们说了，现在好像大家被影视剧还有大环境灌输的，好像没点挫折，没点起伏就不是完整的人生了。 嗯， 但其实真的平平淡淡的才是大部分人的人生吧？但平淡的生活才真的是幸福的生活。 你会发现。看戏的时候呢就希望戏剧化或者冲突多一点， 嗯， 但自己过的时候呢就希望没有那么多冲突。 别受不了 皇上如意跟你都肯定不 别别剪头发， 不想来这么一段 只要你不剪头发我们俩都好商量 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哈，由萧寒执导的纪录电影《一百年很长》嘛，将在12月1号全国上映了哈。这也是继喜马拉雅天梯和我在故宫修文物之后萧寒第三部走入院线的纪录电影啊。 那这部《一百年很长》妈是将目光从庙堂投向了江湖，在讲述两个小人物在遭遇了爱情、亲情、梦想的轮番暴击的时候，将如何做出种种选择。同时呢，也向无数正在生活当中挣扎的你我发出了生命的叩问：一百年真的很长吗？ 嗯，我让罗有生来回答你，他的这首歌曲名字就叫《一百年》。 毕竟江水东流去，青山倒影向西里，抛弃命运的硬币。看着未来的蚂蚁，丈量胜负的距离。今天又是会下雨，很神秘。啦啦。

却发现闭上眼睛，你的脸像个万花筒一样，转啊转过去，我的天使能懂得我的心情。 是你放了牛奶在这里，喝了一口心就飞过去，原来爱这么不可思议。 好想告诉你，天天熟悉，我喜欢你，打打哈欠，我喜欢你，平凡无奇的生活里不能没有你。现在告诉你，扭扭一把，我最爱你，扭扭扭扭，正在说给你听，一定有新点开，让我最爱的你听懂我的心。 好想告诉你，天天熟悉，我好想你，打打哈欠，我好想你，平凡无奇的生活里全部都是你。 现在告诉你，有没有一把我最爱你，喵喵喵喵，怎么说给你听，有没有心电感应，让我最爱的你听懂我的心，我的心。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好了，各位，7:37，欢迎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我是静瑜。 哎，静瑜，刚才呢又给大家端出了香喷喷的早餐哈。这个做早餐做的多了，你对早餐有没有什么心得？比如说什么时候该吃之类的？ 就是什么时候该吃已经告诉大家了，就7:30到8:30那时候是最适合吃早餐的这个时间啊。但早上最好搭配的两样东西，比如说最近一直在跟大家介绍快手早餐， 嗯， 就牛奶跟鸡蛋啊， 啊， 百变，你知道？比如说就既可以做蛋糕，加到任何食材里面去，然后炒鸡蛋、煮鸡蛋、煎鸡蛋，包括跟鸡蛋还有其他东西打在一起。 你刚才说鸡蛋的这段特别像《阿甘正传》里面那个说虾子的，说虾的那个黑人，就是把所有的做法基本都说了一遍。但是我想问的是，你什么时候开始吃早饭？ 我因为工作原因没有办法达到生活当中最舒服的状态，在7:30到8:30吃早餐， 对， 但是也差不了多久哈，就下了节目之后肯定就会赶快去吃早餐的。 是，你看今天呢，我们看看大家的这个答案啊，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你什么样的状态是最舒服的。很多人都说睡觉，也可以侧面反映出大部分人其实都缺觉，对不对哈？ 哎，没有睡够8小时啊。蜜糖小春跟我们说，最舒服的就是周六日能不被孩子叫醒，也不被领导通知加班，享受哪怕一上午都行，就是自由的时光。因为自从生了孩子以后，一切都变成天方夜谭了。 嗯，这个怎么说呢，舒服的状态呢肯定是让你自己能够最放松或者最惬意的感觉。所以呢刚才说到的这些事情呢，看他平常呢都会比较劳碌一点点，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听到我们节目的时候也是一种非常解压的方式，也会感觉到比较舒服，对不对？ 对，在上班路上没有觉得堵车好心烦呐，哎呀赶不到单位了，今天还有那么多工作要做，其实就可以在上班路上这几十分钟的时间哈，完全放松自己。 是， 来听听最近又有什么好玩的事发生了呢？ 是，最近有什么好玩或者新鲜的一些东西，接下来跟大家来说一部话剧啊，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导演李六乙来指导的话剧《哈姆雷特》将在11月28号在国家大剧院首演，并且连演8场啊。 嗯，《哈姆雷特》这个经典的题材哈，这次会在国家大剧院跟大家见面。明年的这部戏还将会参加新加坡华艺节、中国香港艺术节。《哈姆雷特》是李六乙导演继话剧《李尔王》之后执导的第二部莎士比亚的作品。那这次呢，胡军是饰演哈姆雷特， 哇， 而濮存昕来饰演克劳迪斯和老王的鬼魂。 太厉害 了。那么胡军的妻子卢芳这次一人挑战两角分饰，来就是这个奥菲利亚还有王后，就两个人他一个人来演。那么服装设计方面也是邀请了曾经在王家卫的多部电影当中担任美术指导的张淑平来加盟。 嗯， 大家如果最近在看《如懿传》的话，会注意到啊，当中有一个专门的，就是在开头片头的部分写着周迅造型， 张淑萍。 哇，有专门的这个造型师哈，所以呢，这一次呢，算是强强组合，把所有的最强的这种在话剧领域当中的一些演员呢，都集结起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不妨去看一下。好，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孙子涵的《哈姆雷特的眼泪》啊。哈姆雷特这个形象呢，应该算是经久不息的一个形象了。 哈姆雷特。 对，所以呢，在歌曲当中，很多人也喜欢把它作为一个意象来放在自己的歌曲当中啊。哈姆雷特流眼泪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来听一下。这首歌曲算是我觉得十年前可能当时呢影视剧的流行曲比较喜欢那种套路，就是有一种命运转折的东西在歌曲当中啊。 你就想到那个经典的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那个不是影视剧主题曲， 唱跑了。 哎，你这个人工 AI 今天把这个差点火头啊，对， 我怎么各种各样的出糗？我觉得今天这个感觉要输啊。 哎，不错，你看啊，今天终于轮到靖宇啊，我怎么？内心话给说出来了。好，继续回到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哈。今天互动话题要跟大家聊聊的是你生活当中最舒服的状态是什么。比如说我生活当中最舒服的状态，哎，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应该是笑，就是比如说如果我去看一个喜剧，或者是去看一场演唱会，会心的微笑，或者是我去看一场比如说吐槽大会之类的这种脱口秀大会啊，你会觉得哎情不自禁的去笑，真的超级解压的一种方式哈。 嗯，所以酷的答案其实跟你蛮像的，就最舒服的状态就是不用操心，你心里没有事儿，你就会发自内心的觉得高兴，就没有让你操心的事儿，也没有让你操心的人。 嗯，感觉到傻乐呵的感觉啊。但是呢，这个小丽那时候最享受的事情当然是吃着含有牛奶早餐的 牛 奶 鸡蛋 的 早 餐厅早秀呀。 我们今天 有默契哦， 真会说话哈。 各位可以继续把答案，你生活当中觉得最舒服的状态是什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

parasite, and I probably ruined your parents' life and your childhood too. Cause if I'm the music that y'all grew up, I'm responsible for you retarded fools. I'm the super villain, dad and mom is losing their marbles too. You marvel that Eddie Brock is you, and I'm the suit, so call me Venom. I got that adrenaline, Venom, not going with 'em. Never gonna slow up in 'em. Ready to snap any momentum. Thinking it's time to go get 'em. They ain't gonna know what hit 'em. When they get beat up with your Venom. I got that adrenaline, momentum, momentum, not going with 'em. Never gonna slow up in 'em. Ready to snap any momentum. Thinking it's time to go get 'em. They ain't gonna know what hit 'em. When they get beat with your. 来自于母爷 Eminem 带来的一首 Venom， 终于知道每次音乐小哥，我们来听这首歌曲，从哪里来的了？ 就是因为这个说英语的时候，有的时候他需要一些鼻音来辅助一下啊，所以基本都是这种感觉了。刚才 听了这首歌， 哎，这首歌那 Venom， 不闹，这个 Eminem 这首歌曲呢，确实很好听，而且我觉得。于我个人而言，是因为你看看了两季的这个中国新说唱啊，其实呢你会发现现在的主流呢有点偏向于这个 trap， 但是对很多人来说呢觉得 trap 这个东西不够硬，觉得太软了。你可以看到 Eminem 这种硬核的说唱歌手，这种歌声配合着这个毒液致命守护者的这个电影，你刚才听到这首音乐你就觉得非常燃了，非常有兴趣想去电影院去看一下，是不是、 就刚刚大家听到的来自 Eminem 的这种嗯呢，是这么念吗？我也没听清楚。 Venom本来正常应该是 Venom， 是不是？Venom。 对，这首歌曲是电影《毒液：致命守护者》的主题曲啊。 是。 那这部电影上映以来就已经3周的时间了，已经蝉联了全球周末的票房冠军，取得了4.61亿美金的好成绩。 对。 那刚刚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艾米纳姆为电影专门创作的主题曲了。他的 MV 在 YouTube 上的点击量也已经正式突破了1亿次，成为了新专辑当中最火的一首歌。 超厉害，超炸的，这真的是叫炸裂啊！那早在8月底呢，母爷就发布了《毒液：致命守护者》的同名单曲《Venom》。当然呢，这首歌曲的风格呢是契合毒液的人设啊、也让母爷和这个毒液的组合收获了粉丝的一致的好评。我们最后要公布的关键消息是，这部电影11月9号在中国大陆上映哈。 那很快了，11月9号大家就可以看得到《毒液：致命守护者》，也可以感受到这首《Venom》。哎，但我觉得有一点跟他唱腔类似的，我们国内有一位歌手不得不提， 谁？ 就是昨天我们也放过他的歌，大家表示意犹未尽的那位腾格尔老师，蓝蓝的天空 啊，是这样，是这样吗？ 我学的不像了，你比较像。 是说我比较像？那其实呢，今天呢，接下来我们要先放一下这个腾格尔老师的这首歌曲。这首歌曲曾经在早秀的当中呢，是作为早安闹铃清醒歌曲放过， 对对对， 收获了一致的 怎么说？ 对，我来先来听一下啊。今天我跟静瑜呢应该要 battle 2次， 是、那今天就这个就是娱乐 battle 好了， 好， 我们俩试试跟大家 K 一下，然后这是有比较欢乐的歌曲，大家在上班路上听个乐就好了哈。 哎，是的，先让腾格尔老师来，还没开始啊。这首桃花源真的是听的人都疯了，有没有哈？老师上的枪啊， 你可以的，你可以的， 我来啊。梦桃花，梦里的事没有人 伤悲。 哎，月亮小哥哥可以啊， 是有点像吗？ 对对对。 要上线了， 鱼的这么有福气，一个打鱼的这么有福气。 桃，哎呀，早了。桃花源里没人能躲， 是不是很好学这首歌曲？所以接下来 B 段的时候，大家跟我们一起唱好不好？来，早安乐秀，欢乐你的上班路了。 突然发现自己唱了以后也不觉得这首歌很方了啊， 就很好玩啊。

不如凝出波澜，尽管感情独一无二，单身就你一个。可悲，谁认可？不必和谁凑合。 Running time， 没有想到啊，月娘小哥哥做了这么久的早安快跑都没有吸引到几个粉丝，但是呢，嗷一嗓子的这个桃花源，现在吸粉无数啊！ 什么叫做了这么久都没有吸引几个粉丝？ 因为你、啊、 这我就不高兴。你这个欲扬先抑，你也不用抑得这么狠吧？ 主要是月娘小哥哥每天告诉大家你应该这么运动啊，应该那么去跑啊，可是自己跳舞的时候脚都不离地。但是呢，唱《桃花源》的时候就展现出了内蒙人豪放的本色啊。现在看到了大家特别的可爱啊，很多人给我们回复出来了。刚刚呢，静云跟月娘小哥哥今天唱歌 battle 的 round one 呢，很多人就说哎，不分上下呀，你们可以继续。当然，待会儿还有一首哈。随风说你俩在干啥呀？我刚打开收音机吓了一跳。不过你俩搭的还不错，我也播错台了呢。 我看到这条比较有意思啊，肖文说在家呢是儿子，是丈夫，是父亲；在单位呢你是小管事，也是下属。只有来回的车上听着广播最轻松，哪怕堵车。听完我们俩这首歌以后，说收回刚才的话，不舒适了。 对不起啊， 不是特别舒适啊。 朋友梦醒半醒跟我们说，刚一发动车，正好听到了月娘小哥哥的嘶吼，吓了一跳。静静也说月月鸟这一嗓子牛奶差点没喷。不过更可爱的是奔跑的猫，他说我开这辆奥迪尾号6，德胜门北桥在等红灯，结果呢正好这辆车也在放你们的节目。哎呦喂，我俩摇下车窗立体声环绕啊，音响非常棒。 就是那个一个打鱼的这么有福气那一段是吗？桃花源里 陶渊明应该开头的那一段啊， 太可怕了。然后这个严小乖，我觉得是今天我觉得是 MVP 了啊。他说呢这个刚才呢在听到你们的节目的时候呢，一听完这首歌曲，肚子里的宝宝醒了，还踹了我一脚，我已经开始在考虑更换胎教音乐的类型了。 对不起啊，其实呢只是找这首歌曲挺欢乐的，跟大家在上班路上一起开心一下啊。 是的， 那接下来呢还是要跟大家讨论一些更加好接受的音乐类型。 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维里安。哎，有人怎么说来着，说维里安呢是我们早秀最喜欢的几位歌手之一，因为经常放啊， 经常播我们，比如说像女孩啊，还有接下来这首歌曲。哎呀，好喜欢接下来这首歌曲啊。 你先别跳得太远了。回来。维里安的最近的一条消息就是出道10周年之际呢，大胆的接下了福斯影片的邀请，去担任了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台湾地区的宣传大使啊。 是，他还专门飞到伦敦去参与了全球名人的致敬计划，与来自世界各国的知名歌手还有音乐人一同挑战重新翻唱皇后合唱团的4首跨经典的歌曲。 超厉害啊。当然这个波西米亚狂想曲呢是为皇后乐队拍摄的一部音乐的传记片，所以呢维里安呢也算是在其中承担了一部分的这个作用。但是接下来这首歌曲呢算是给刚才的这首就是桃花源， 对不起啊， 舒缓一下。 桃花源折磨大家的耳朵了，这首歌曲来给大家做按摩。 来听到的是维里安还是会 不能再看一眼你的脸，在离开以前能不能再说一些真心的诺言，能不能给我更多的时间，就躺在你的身边，把这画面你静静的脸温柔的肩几次

Morning， 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8:15，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到的这一位呢，算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了，而且呢，他的接下来这首歌曲真的很厉害，因为算是在这个2000年以前最佳的这个 idol 歌曲哈。 嗯 ，Baby One More Time， 其实大家应该都听过哈。哎，我有一次的时候，真的在做旋转木马的时候，然后发现整个旋转木马在背景环绕的背景音乐就是 当当当。 对，就 桃花源里。 不是的，Baby One More Time， 就你觉得说，哎，做完一圈还想再做一圈的这种感觉啊。 是。 其实这张专辑真的是当时非常大火，包括除了像 Baby One More Time， 还有像 Every Time 那种， 对， 特别煽情但是又很好听的歌曲。那么呢？小甜甜 Britney Spears 在10月24号凌晨通过自己的社交账号发布消息说，很难用语言形容今天对我来讲意味着什么，因为20年前世界第一次听到了我的声音，从那之后呢发生了如此多的事情，但是我真正想说的是，谢谢你们能够成为我的粉丝，并且从我出道第一天开始就支持我， 非常厉害。而且附上的歌曲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首 Baby One More Time 当中的 MV 的视频，而这首歌曲是他的出道单曲，和他1998年10月23号发布的首张录音室专辑 Baby One More Time 当中的首支专辑，也算是这个同名专辑了哈。而这首歌曲的歌词呢，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一个年轻青春期的一个女孩，就是与男友分手之后呢，有点后悔， 很后悔，我们重新来过好吗？ 是， 这张专辑呢，其实是获得了非常商业性的成功，几乎在全部国家单曲榜都夺冠了。所以只要待会儿声音一响起的时候，我相信每个人都可以跟着唱。 对，而且呢，你知道吗？算是呢，由于这首歌曲呢，布莱尼获得了几乎格莱美最佳流行女歌手的提名，并且被列为了 Blender 滚石和 Will 的最佳单曲之一。甚至啊，这是算是90年代最后播放的一首当时能够打榜的单曲，确实成绩是非常斐然的。来听听看，旋转木马的感觉有没有？3, 2, 1, let's go. Oh, baby, how was I supposed to know that something wasn't right here? Oh, baby, I shouldn't have let you go. And now you're right outside. Show me how you want it to be. Tell me, baby. 江总，到期的理财还在活期账户里吧？ 最近太忙顾不上。 中国银行最新推出智能投资顾问，可以为您量身定制投资组合，操作简便。您只需下载中国银行手机银行，点击中银汇投，选择智能定制，完成风险测评，一键购买产品组合。 太好了， 中银汇投，懂市场，懂产品，更懂你。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理财经理或致电95566，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早安音乐秀，音乐秀 ，The Good Morning Show。 Morning，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跟大家的互动话题呢是这个，在你的生活当中最舒服的状态是什么？其实刚才呢，有很多人呢都在跟我们在聊这件事情哈。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最舒服的状态呢，可能就是让你最放空。我记得我们俩之前曾经聊过一件事情，就是当时看到一个男的还挺胖的，睡在一堆沙子旁边啊，结果那个大全景一出来呢，那个沙子是工地的沙子，然后那个工地呢是车水马龙的马龙的马路中间。 只要心中有海，哪里都是马尔代夫。 对，就是这个意思啊。我觉得我们俩现在基本就是贯彻这个精神，对不对？ 不，我们在认真的工作了啊。当然也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生活当中最舒服的状态。 是， 其实刚刚更多人提到的，比如说像睡饱觉啊，或者说躺着呀，但其实运动对于很多人来讲也是一个非常舒服的状态啊。 哎，真的是啊。 因为很多人都提到了说，比如说像踢球的，觉得说，哎呀，能找到踢到一起的队友，配合默契的，这就是最舒服的事情啊。 是，刚才那位这个踢球的朋友呢，他还说能够用 Tiki Taka 的方式去踢足球。Tiki Taka 来考一下英语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啊。 就是巴塞罗那原来巴塞罗那黄金时期的时候，那支队伍当时那种配合就是行云流水，他们来回传递短传配合，就叫 Tiki Taka 哈。 啊，学到了，所以就还是要找到。就还是我说的那个意思呗，绕了一圈。 就你说那意思，就是梅罗他们的踢法哈，知道吧？ 对对对对，梅罗是我最喜欢的球员了。今年世界杯表现的，哎，不尽如人意。 就在一天都被淘汰了嘛，对不对哈？好了，我们继续看一下大家的这个答案啊。我觉得就是大家其实对于什么样是舒适这件事情，其实理解的还是挺对的啊。 对，比如说出去玩，像笑呵呵说最放松的话就是不带老婆孩子，老婆孩子现在不在车上嘛。啊，笑呵呵说啊，自己一个人开车进山，一路风景，找一间山吧，喝杯茶，看看风景，其实也是非常放松的一个状态了。 是的啊，安妮优塔元气少女呢，她说最舒服的状态是周末关掉闹钟，在家里刷剧，做自己喜欢吃的东西，享受慢节奏的过程，然后空闲的时候呢，能够撸撸猫或者收拾收拾屋子，洗洗衣服，闻着洗衣粉的味道，这样荒废一天。 哎呀，我觉得特别有画面感。 但我觉得不荒废， 就是对，就是有一首歌嘛，就我想跟你一起虚度时光，好像感觉是在虚度一样，但其实呢，这就是你度过的非常舒服，自己幸福感满满的时候啊。 是的。 那比如说每个人其实舒服的状态都不一样，像魏小念跟我们就说最舒服的也是最喜欢的状态，就是跟4岁半的儿子睡前谈心，然后呢再互相表白一下，亲着脸蛋说晚安了宝贝儿，这就是生活当中最舒服的状态。 哎呦，真的是听着就感觉非常非常的舒服，而且我觉得这种亲情呢，这个时候会肆意的洋溢在你的生活当中，对不对哈？所以呢，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杨丞琳《青春住了谁》。我觉得在青春的时候，心里住了哪个人，想到他的时候就会感到非常舒服哈。来听看。 地大的闹

喜剧电影《无名之辈》将于11月16号全国上映。电影《无名之辈》将影片视角锁定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通过使用喜剧手法串联不同主线的人物故事剧情，来表现出普通人的不甘无名和在社会中积极生活的真实状态。近日，由创作歌手汪苏泷热血演绎的同名主题曲《无名之辈》正式上线。不同以往活泼柔软，汪苏泷用他极具爆发力的嗓音唱出了无名之辈的愤怒与不甘。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京藏高速西三旗桥北进京方向内侧车道有多车事故，请您注意避让。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FM 九七四， 十点悉尼，十四点葫芦鲁，十八点纽约，二十点里约热内卢，七点北京。 各位好，这里是早安夜秀，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我从来没有听到这句让世界在耳边汇聚的时候有如此紧张，因为我觉得这个大战的前奏又开始了，对不对？ 但是今天你应该信心满满吧，因为号称中华小曲库，可是你今天给我找了首英文歌。 你说我今天啊是不是特别有，怎么说呢，有点子啊。先是来一首桃花源， 一个打鱼的 这么 有 福 气， 然后又来了一首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马上听到这首歌曲呢非常厉害啊，其实是当时的一个叫做四季乐队， 很多个版本了， 对 Frankie Valli 来创作的这首歌曲，然后呢有无数无数个版本。然后我们今天呢想来想去觉得还是要用一首，就是除了 Valli 以外呢当时应该算是最经典的这个版本， Andy Williams 这个版本。 对，就是选了一个男生的版本，然后静瑜并不方便唱哈，大家感受一下月鸟小哥哥的心机。大家这里是早安音乐秀，来欢乐你上班路，每周四静瑜跟月鸟小哥哥的 K 歌 battle 环节。 是 我们同样虽然选择了一首英文歌，可是确保这首歌曲大家一定会跟着我们一起唱，因为太熟悉了。 来先听听前奏啊。今天呢我们由于熟悉的程度，我们就不跟着 Andy Williams 一起唱，我们直接开始好不好。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You be like heaven to touch. I wanna hold you so much. I long lost love has arrived. And I thank God I'm alive. You're just too good to be true.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But in the way that I stareThere's nothing else to compare. The sight of you leaves me weak. There are no words left to speak. But if you feel like I feel, please let me know that it's real. You're just too good to be true. Can't take my eyes off of you. 来 B 段要开始了，来听一下， 可以跟我们一起 喽。最熟悉的那段高潮啊，听到这一个我就开始有点血脉方张的感觉了，好紧张。来 I love you baby, and if it's quite alright, I need you baby to warm a lonely night. I love you baby, trust in me when I'm sayOh pretty baby, don't bring me down, I pray. Oh pretty baby, now that I found you, say, let me love you, baby, let me love you. 接下来就是交给大家和 Andy Williams 的时间了。 At long last love has arrived, and I thank God I'm alive. You're just too good to be true.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I love you, baby, and if it's quite alright, I need you, baby, to warm the lonely night. I love you, baby. Trust in me when I say. 这是一首比较老派的歌曲，大家可以听出来，最后结尾是 fade out， 就是放在 love you say， 这你自己不用飞。大家如果能看到现场的话，这个静瑜刚才在说这句话的时候，自己的身体还往后仰， 就挪了一下，默默离话筒越来越远。 对对对对，还越来越远了一下。但这首歌曲我觉得确实唱的还是很深情的，不知道大家呢觉得我们俩谁唱的好，或者是准备站哪一队，或者对这首歌曲有什么样的一些说法，现在都可以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进行回复哈。 是还没有关注的朋友，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我们周二的时候会跟大家分享图片哈，图片 battle， 周三的时候我们的短视频 battle， 周四的时候是 K 歌 battle， 来带领大家一起欢乐上班路。那么金云跟小月月鸟小哥哥，你到底要站谁呢？赶快来告诉我们。 哎，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独立音乐人当中的一些事情啊。10月23号，独立音乐人李志宣布与泰和音乐集团旗下的麦田音乐厂牌达成了合作。当然呢，他的官方公众号发布李志遇到麦田情况属实，双方的合作建立在彼此保持自由独立的基础之上，麦田音乐将提供专业的团队协助和全产业链的支持，助力李志音乐的理念的独立发展，改变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谢谢大家的理解和关心。你看 这官宣的口吻、啊、 对啊，你看人那边就是官宣， 对，这官宣的口吻。当然了，当天晚上呢，泰和音乐的官方微博还发布了一篇名为假如的微博、配乐呢就是李志的歌曲秋天的老狼，而配图呢是范高先生的专辑封面，图片就叫遇到麦田、所以就是李志遇到了麦田。 对，你要知道呢，在20世纪90年代初，泰和麦田曾经是推广独立音乐的重要的平台，大家应该都比较了解，比如说像当时的主创人员高晓松、老狼、朴树、叶蓓等，以及钟立风等等诸多的优秀的音乐人在这里面都会涌现哈。 那今年7月，老狼作为主理人携麦田的音乐厂牌回归之后，也吸引了很多的独立音乐人跟歌迷的关注，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在了麦田。金色的麦田也到了秋天的时候，这个时候再配上一首李志的歌曲，感受一下天空之城。 此刻我在异乡的夜里，感觉着你忽明忽暗，我想回到过去，沉默着欢喜，天空只剩在哭泣，越来越明亮。折磨着我，也折磨着你。刚到妹妹，你献给我的西班牙馅饼，甜蜜的融化了我。天空之城在哭泣。刚到妹妹，我们曾拥有的甜蜜的爱情，疯狂的撕裂了我。天空之城在哭泣，

OK， 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 Topic 以及 Ali Brooke 带来的 Perfect， 希望大家能够听到我们俩 Perfect 完美的演绎啊！ 哎呀，这首歌曲其实刚刚有听众这么评价我们了，脸怪红的，羞羞不好意思。红点说 Perfect 刚刚的这首合唱哈，但是呢，我觉得另外一个听众真相了。小儿说感觉月月鸟今天从选歌到唱歌都充满了必胜的信念，而且今天表现也确实不错。 谢谢。 最后占静鱼。 哎，不能这样啊！哎，你们还是要。坚定的站在一个人的旁边，好不好？就是你，如果他的真的表现好的话， 你看我们有特别懂行的听众， 对， 贺就说必须敬鱼啊，高八度照样唱。你看能听出来我是高八度唱的，因为你选的是男生的歌，就不是我的那个音域 啊、哦。是是是，但是我跟你说啊，真的，我们有的听众呢，这个夸你夸的确实有点无耻吹捧了。 谢谢大家，谢谢各位的鼓励跟支持。 你看你这个道远，他自己的这个头像呢，是一个。是一个戴着金链子、穿的背心然后戴着墨镜的一个人啊。然后呢，他说：“静鱼一开口，我好像怀孕了。” 这我们之前的时候，不是在我们节目当中有跟大家说过，就是声音好听到，就是听到了之后好像耳朵像怀孕一样，其实就是一种开玩笑的形容方式、 啊。是是是， 但是这个真的是谬赞了哈，还没有达到那个水平，我还是需要继续努力的。官方不官方？ 行，还挺官方的。行，下次希望。听到你的官宣好不好哈？ 嗯，每周四的时候，就是我们都会给大家来这样一段 K 歌 battle 的。 哎，是的啊，这个总体来说呢，我觉得大家呢，就是希望真的是欢乐大家的上班路了。这周呢，我是选了一首英文歌，下周呢，我们就让静鱼来选曲了，好不好？ 是这样的哈，这周呢，郭鹏小哥哥先给我选了一首《桃花源》，里面我只有两句词，就是一个打鱼的这 么 有 福 气。紧接着选了一首男生需要低八度唱的英文歌，可是还是躺赢呢。 所以下周你来选， 我躺着。 我就不相信了， 真是啊！明天还要躺着，总之躺着就能赢。啊，开玩笑了，我们两个 battle 不是目的，要欢乐大家才是目的啊！ 是的。 接下来的这部影片呢，也想要欢乐大家，因为已经提前定档到12月7号上映了。这是孙周执导，艾伦、王志、鲁诺。哎，听到这个名字，你应该就已经意识到了四个字：开心麻花儿。 而且里面还有任达华以及金世杰，他们一起主演的喜剧《人间喜剧》宣布提档到12月7号来上映。因为上一次呢，这个理查的姑妈也算是他们的大。火的一个戏剧，但是其实改编成电影以后，这个收获的赞誉其实比较少啊。 大家也就是说，哎，开心麻花这是怎么了？那看这次的人间喜剧能不能够反转哈、啊？不过影片的这个内容呢，我们倒是挺感兴趣的，因为它讲述了电台主播，对，就是我跟郭鹏这样的身份，这个人叫做普通， 是 普通是艾伦来饰演的，他的一场人生奇遇，这简直就是电台主播的锦鲤故事啊！ 哎，是 就生活不如意十之八九，可是呢，他。霉运缠身之后，但是 这怎么就锦鲤故事？ 不，就是瞬间命运反弹，一个小小的主播开始掌控一群大人物的命运，所以喜剧感由此爆发了。 好，看看我们的同行到底会爆发出什么样的一些精彩的一些内容和段落。我们来听到的是周星星的一首《足够》，他也是一个电台 DJ 的身份来出现。DJ， 这位 DJ 前面说的话都被我们盖过去了。 我对你的冲动，猜不出是我。 电台 DJ 呢，也讲了很多。 够了，就是 有关的事情。 今天我不就让你高八度唱了一首英文歌吗？你至于这样吗？一个 DJ 说半天，我也不想，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冒出一个 DJ 来 啊。反正这首歌确实蛮好听的哈。反正越来越多歌手在做歌的时候很有巧思，比如像之前的那个 Mr. Miss， 他们在做那个你怎么不上天呢这首歌的时候，开始的时候两个人也模仿了一下电台 DJ， 大家晚上好。然后呢，周星星的这首歌曲叫足够，其实也能展现出来，就是电台现在在大家，特别是都市人哈，开车通勤上下班的我们的听众的生活当中，其实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 对， 所以其实我们节目营造出一个舒服的状态，大家的生活就多了两个小时舒服的状态，对不对？ 说的真官方。我希望大家下次在路过路口的时候把车窗摇下来，营造一个立体声的效果就好了。 像今天我们听桃花源的那位听众一样 啊， 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生活当中最舒服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其实我特别喜欢白云的黑的答案，他说最舒服无非就是下班回到家，女朋友已经做好了饭，吃完饭以后我去刷碗，洗漱完之后窝在沙发上一起看喜欢看的电视剧，然后到点相拥而眠，这就是最舒服的状态。 哇，真的还挺好的，就是生活当中的细节都一一铺陈了出来，希望大家每个人都能够找到自己最舒服的状态。好了，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今天白天天气呢逐渐转阴，预计还会出现小雨，时间是在中午前后，特点是时间短，雨量很小，所以呢应该不会对你的上班或者是生活造成太大的一些负担和压力啊。 对，晚高峰没有明显影响，不过提醒大家出门还是要多带上一把伞。不过晚上的偏北风差不多在四级左右，所以大家注意防风，然后多穿一点咯。 既然刚才说到了今天最舒服的事情就是和女朋友相拥而眠是吗？所以最后一首歌曲为大家送出的是来自于孙燕姿的 Honey Honey， 甜甜的 Honey Honey， 亲亲抱抱举高高，给你喜欢的人。 好了，这就是今天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稍后请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明天我们再见了，各位 明天见，拜拜。 做什么也可以，往日中又想起你对我的若即若离，生气了也没痕迹，我忽然很想拥抱你，吻你措手不及，却只能想象而已。 Honey Honey， 要对你说声对不起，我总是没时间 的，可以静下心来享受生活，秋天是喧闹的，可以尽情品尝收获的喜悦，快点带着这抹秋季暖阳享受秋天的乐趣吧。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不断行走，不断收获，用心体味生活的快乐。 八达岭奥莱周末出游好去处，万千品牌精品始终超低折扣，让您和家人享受国际级的购物体验。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改革开放四十年，舞台艺术传承发展，观看演出时请用文明的言行举止为演出增色，为自己加分。 北京电台携手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温馨提示，尊重艺术，文明观演。